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落实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结论，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司法院函送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施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法主要落实上诉审的条件，朝金字塔型刑事诉讼制度方向改革。政务委员罗秉成指出，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上诉二审和三审的条件相对宽松，上诉案件太多，外界形容为桶状。司改国事会议决议朝金字塔型改革，也就是修正上诉要件，减少上诉件数。未来修法将强化第一审事实审功能，第二审采事后审兼续审制，第三审采严格法律审兼采上诉许可制。台北市22岁的男子谢雅轩，去年10月11号傍晚下班尖峰时间，和朋友黄佑成分别驾驶两辆租来的轿车，在车潮拥挤的台北市南京东路4段无照飙速。谢雅轩的轿车失控冲进骑楼，撞死3人。台北地检署依公共危险致死罪嫌起诉2人。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宣判，依妨害公众往来安全致死罪，判处谢雅轩13年，黄佑成11年，案子还可上诉。台北地检署案发之后，已经依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先行支付112万元补偿金给被害人家属。北检也向谢雅轩另案提告求偿，现在正由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谢雅轩的强制责任险已经出险，理赔被害人共600万，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也已经诉请谢雅轩赔偿。台南市刘姓女子从大学医学系毕业之后待业中，今年5月和母亲争吵，竟然外出买汽油，在自宅纵火烧死了父亲，母亲和弟弟受伤。台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杀害直系血亲罪起诉刘姓女子，请求法官从重量刑。起诉书指出，刘姓女子和双亲弟弟同住台南市永康区，5月15号深夜11点与母亲起了口角，隔天凌晨3点开车到加油站买了500块钱的汽油，再把汽油泼洒在自宅1楼客厅引燃，纵火之后随即驾车逃逸，父亲当场烧死，母亲和弟弟也受了伤。大陆一美籍万姓男子今年3月在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下和张姓妻子大吵之后，竟然抱起妻子把妻子丢下楼，自己再跟着往下跳。张姓妻子脑出血，下巴粉碎骨折，经过抢救捡回一命，万姓男子的肋骨也断了2条。检方侦查终结，今天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万姓男子。万姓男子供称和老婆吵架很生气，没想太多。他的辩护律师虽然请求精神鉴定，但是检察官认为万姓男子正常陈述案发经过，没有发现辨识行为能力缺乏或者是降低，认定侦查中没有送请精神鉴定的必要。全球知名气球公司 Qualitex 举办的年度指定色造型气球创作大赛，今年由台湾气球创作者吴哲宇夺得冠军，作品是只金色的龙，栩栩如生，也是台湾连续第二年拿下造型气球创作大赛冠军。Qualitex 每年举办的指定色创作大赛，规定参赛者使用指定颜色长条形的气球，但是主题不限，今年指定色为金属金，吴哲宇以金龙造型气球夺冠。

哎，现在是不是如果你家有新生儿有 baby， 然后你在那个婴儿床旁边放一些黑白圈圈条纹点点，已经是一个基本的必备款了？ 黑白圈圈条纹点点， 就是那种黑白的圈圈啊，黑白的条纹啊，一些板子或者是、那你不能真的画，就一些线条，好，那个是可以刺激 你说幼儿的脑子之类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之前还是那种偶尔看到，现在因为开始身边的妈妈爸妈变多了， 都要那个， 所以你开始看他们分享小朋友说，每个人的婴儿床旁边都有那一个，我说哇，这已经进阶到一个刺激的基本款了。 我完全不知道，而且婴儿那个育儿的东西不是一直在日新月异，然后一直有新的研究，然后推翻前面，然后什么之类的。 那可能现在这个黑白圈圈是最新的潮流。 哦，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2:14，今天呢是美国国庆日啊。 哦，那会怎么样吗？ 没有怎么样啊，可能有一些美国的商家会打折吧。 像是可能台北Gap，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Gap 有没有。我朋友在 Crate and Barrel， Crate and Barrel 有打折。 那是什么？ 就是家饰品牌，家具跟家饰品牌。你现在在想还有什么美国品牌是不是？ 我在想刚刚那个品牌我有看过吗？因为你刚刚念我还以为是龟柏翠。 龟柏翠叫什么 ？Crabtree 哦。 龟柏翠我不太会念 거울 앞에 서는 것도 머뭇대 이 표정은 또 왜 이리도 어색해 아름다운 건 늘 소중하고 잠시 머물다 아득히 멀어져도 늘 마주 보듯 평범한 일상을 채울 마음의 눈 그 안에 감춰둔 외로움도 잠시 머물 수 있게 그저 바라봐 부드러운 바람이 불면 마음을 열어 지나갈 하루야 때론 울고 昨天呢我去了一趟宜兰的传艺中心，然后就是去玩那个啊，大侠追追追他们一个新的游戏。 哦，你有去玩哦？ 对对对对，这游戏其实就是群员逃走中啦， 就是 YouTuber 逃走中吗？ 对，但是那些 YouTuber 包括我，我们都不认识彼此。 然后你们都是在 YouTuber 界比较边缘的人吗？ 应该是吧。他们我不知道，我确定我是啊。 照你们这么边缘玩全员抓抓抓， 大侠，哎，大侠追追追， 就是有人追到你们吗？你们这么边缘会不会自动在传艺中心隐形？就是他应该不是 YouTuber， 他就是来玩的人。 所以我们会不会就是要穿上囚服，然后我们就是 囚犯服吗？ 对，前面有一个囚，后面有一个囚这样子。然后大侠呢，就是找了一些他们武打演员还是什么，就是体育系学生。 你说可以就是飞檐走壁这样？ 就是他们体能真的就是很好，但是他们就穿着古装大侠装这样子。 他们不知道你体能也很好吗？ 哦，这一件事呢，就是去玩啊。这件事我本来就是很想去玩，完了以后你才会知道，以前在电视上面看那些人在跑啊，或是突然被抓到啊。或是有时候大侠追追或是猎人追追他不追了，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他就追不到啊，就是会累啊。 你说瞬间果决放弃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也不能破梗，就是关于大侠追追追这个，你有没有被抓到或什么？ 我有被抓到啊， 可以讲的。 这个不是什么电视节目， 这个不是之后会剪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做一个一集吗？ 可是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配一个摄影师跟着，所以他不会是一个很完整的啊，对啊。 所以你有展开很激烈的追逐战吗？你这个欧球， 就只有一次，因为我也跑不到第二次，光一次就耗掉我所有的精力。 你是用尽全力，像汤姆克鲁斯的手刀冲刺跑吗？ 用尽全力 啊！你被抓到有对天空怒吼，就是很走心吗？ 没有怒吼，可是就是跑到后期，就是我快要停下来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说，没有，这就是我的极限了。我要停 了。没有，你撑不下去的时候，应该要多撑一秒。 为什么？ 这龙仔的名言。 龙仔是 一本书里面的一个主角。 나 여기를 번쩍 들어올릴 나 못 찾았어 No no no no no no No pillow no pillow yeah 됐으니 꺼져 만지지 말고 쳐 그게 떨어져요 내게 뭘 Oh oh 원한 나여 다 똑같아 너처럼 No oh 같은 거는 이제 전혀 因为昨天去了宜兰的传艺中心呢，所以今天在节目上面要 shout out 三个跟我一起共乘的护理师。 嗯， 就是昨天呢去玩完以后已经是晚间了，然后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坐计程车去嘛， 嗯， 然后我就想说哦，都有计程车在那边排班，回去应该不是问题。 嗯， 可是因为晚上就入夜夜深了，就发现 多晚呢？ 那个时候6点多吧。 嗯， 对啊，要离园了就已经离开了，然后也不会有计程车在那边排班。 嗯， 我远远看到一台，我想哇 ，lucky me， 太幸运了吧！我走过去以后发现，有三个人就是要 上车了， 对，已经要上车了。他们要上车的时候，我想说， 该问吗？ 我不知道下一台什么时候会来。 嗯， 然后看到他们三个上车啊，因为计程车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坐到满，就坐到四个人。 嗯， 可是他看到他们三个人竟然三个都往后座坐，这个时候我觉得哦，这个机不可失，这个我一定要问。我说不好意思，你们是要去罗东火车站吗？ 嗯， 他们说真的。对，然后说可以一起共乘嘛， 所以在车上聊了一下，发现对方是护理师，这样 没有，是他们主动，因为我就穿了球服嘛，我就穿了前面一个球， 你还穿了囚犯服， 对，我没有脱掉，我懒得脱掉，我就穿了球，所以他就问说，哎，那你是 YouTuber 吗？ 你是 cosplay 爱好者吗 ？YouTuber， 然后就说那你的 YouTube 频道叫什么？然后果不其然，就是也讲完了以后就。一阵沉默，因为没有看过嘛，不知道。对，然后就是介绍了一下，就是那个游戏在干 什么。 对对对对，再讲一下，就是也问一下他们 YouTube 都在看什么。 那如果昨天真的错过你奔跑的那个瞬间，之后到底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啊？不知道。 嗯，我昨天有放 IG 直播啊，就我一边在躲， 一直 在跑的时候。现在早上，昨天晚上，今 天 早上看， 你说你很孬的躲起来的感觉吗？ 你 那么长，你要躲在哪？你很难躲，你知道吗？ 我就是蹲着， 不能蹲，你就是哪边都会一直露出来，一直露出。 对，然后去了传艺中心之外呢，拿到了一份礼物，然后这一份礼物就是我每次出去，然后有听众贡献，通常都不是为了我， 哼， 是为了你。 哇！他怎么知道你会去啊？ 对啊，他们也是很奇妙，就是突然看到，然后突然私讯我说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这边看哦。然后说我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跟玛丽。 台湾黑土是什么啊？ 其实是玉， 嗯， 但是黑色的玉。另外人家叫台湾墨玉。 哦，谢谢你。 等一下，你根本没看到是什么，你就 说谢谢啊，就是拿到礼物就先说谢谢啊。 哦。因为刚刚哦，他就只是在看那个名片跟卡，然后他就感觉好像很兴奋的样子。 哎，欸，他是墨绿哎。 你如果你打开你手机的那个手电筒，然后对他照， 会。叫墨绿啊。 是绿，会透过去的啊，是绿色。 哎，这很像青苔耶。不能用这个来比喻这个， 我 就是青苔，蛮能形容它的感觉啊。 各走各的路，爱。 前呢有提到，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就算唱水中央，也是觉得轻轻松松，但就这一两年觉得声音消耗得很快，然后就是很多很多歌我不用唱，我用脑中想象我就知道那一个会出问题。昨天呢就是录娱乐乡民的时候，其中一集是赵传传歌来宣传他的老男孩演唱会， 所以你要唱我是一只小小鸟吗？ 当然不可能，拜托，我是什么人什么鸟。然后开场介绍他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唱我是一只小小，可是他不是很澎湃式的唱法， 轻轻唱， 轻轻唱，然后唱完一小段就觉得又舒服又轻松又简单，然后声音又好。然后我当然是很兴奋，说就哇省好多钱， 就是直接听那个演唱会在旁边。 然后呢，就是录完那一集之后，我就真的忍不住问 传哥 说：“传哥，那你会感受到你的声带在老化吗？因为它就是一个肌肉嘛，它一定会变老。那你怎么克服？还是你有在训练它吗？”他说：“对啊，它就是一个肌肉，你要一直的训练它。”然后他就说。然后他有提到，就是上一次我那个声音大走中，我去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救星，嗓音救星。他说，哇，他那个门口就告诉你平常怎么保养声带啊，然后也是跟我讲，我们都知道那个声带是两片嘛，然后你如果闭锁不全，就会怎么样。然后就说，你知道那个脚底跟我们声音是有连在一起的，脚底的神经，就是那个是有连结的，所以为什么他会常常 去踩健康步道、 跑步？为什么要跑步运动？你要刺激你那个脚底，所以他就说跑步是一件他觉得就跑步是蛮重要的事情，那是一个不止锻炼你的体能，其实那个都有影响。哈，哇，哈，谢谢传哥。 这个礼拜呢，还收到了另外一份礼物，是寄来电台的。这一份礼物呢，他说某一天听到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广播中提到你没有甜心卡，那我就 你不会得到甜心卡了吧？ 送你和玛丽一人一张。 天哪，这个肥猪卡一直把人家的礼物改名字。我的甜心卡是薯条的样子，好可爱哦。 心烦错，关了心。

活下去呢，2:36，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这边陪伴着你一起度过，可能是在上班或是在放暑假的时光哟。 应该是放暑假了吧？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我很好奇的地方，就现在很多气泡水，它里面就会说我有添加膳食纤维哦。 你说那个有用吗？那样子？ 对啊，那到底在干嘛？ 真的不知道。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指考也考完了，学生们也可以来一波了吧？ 走一波了。 야，그성공한남자를가지는게쉬운줄아니？미안띠바그 可以翻译吗？ 우리我没有学过韩文，怎么翻文翻译？看了几部韩剧就能翻译吗？呀呀！꽉채워지내가허슬해서열심히일해서불을태워차리야모든힘껏최선 Watch me pull up on your black wavy pull up on a yacht 이쁜니들올라타 Watch me pull up on my squad Ayo MG hire mob 우리영원하더야온가나의집을전세 Homie all my bills pay 고민없이 feels great Ooh 햇빛은쨍쨍해세상가진듯해내나야빛이더난해해보다태닝의피부타타너구의허벅마차유명한버거차차이사뜸만말아야판을새로갈아 It's my time 먹는마늘은스니까여름쇼핑주머니속에항상돈이들어오지원소주병에도난나야막아놓지완전히flex and do this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Hire my VJ got my feet 내생애 코앞에 매매니 내 birthday 的歌 I'm a naughty traveler What you know Never the door Where we go 我的歌发起面前面有谁歌歌让你干一个 Lil young 带个 don't call me 让他寂寞 Don't let it 梦见你了飘啊寂寞 Why you tripping so hard 从他不弄的呢他当外面擦他个家擦他个的朋友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We're gonna be alright 喊他个气比那必须都个点 No no Oh yeah we'll be so fine I love my TV so far Do not shut down the party CK P and I'm God 여자들때문에살수가없다 哈巴库是什么 J Park 新歌 All Day Flex 那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我们有上班族543你不是上班族也欢迎你543因为哥哥妹妹有一丝因你而在0223639955在下个小时呢第二个小时有 Howard 要来到现场真心话冒险王许书豪也欢迎你继续锁定啊 在飞流的冷，Oh my god！ 联播网哦，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已经有人在期待今天的《闪灵》了。 因为我们昨天有预告说今天要播那个最佳乐团的作品嘛。 Yes。 是怎样？待会要跟着大声唱吗？ 怎么可能？ 你在办公室大我觉得这个最难的是他们这首台语太难了 啊！ 那个， 你说不是一些就是很日常用语的台语 玄武 啊？你刚刚是想讲日文吗？ 就是你不要听，你就现在把歌词魔镜歌词网拿出来，你就看你到底 要怎么念？ 怎么念？那太难了。 等一下就会为大家揭晓。本周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都在复习一下第30届的金曲奖究竟是谁得到这些大奖的呢？今天我们要复习到的是最佳乐团奖。 待てね。 静谍放送。 该说的快说吧，游戏玩够了就回家。 声音实验家 Howard 许书豪，探索真心，爆发力作，真心话冒险王。 早就被我看着，认为你在飞行也慢，朗诵一万个真心话。 推向潜意识，同时扮演心理矛与盾，半杯水挑战你的欲望与选择。潮流音乐才子许书豪，不败女神徐若瑄，激荡时空，经典改造，但愿人长久。唯有追根究底，才能超越自我，

边界围墙是川普在2016年大选期间的重要承诺之一，他也主张筑墙费用应该由墨西哥买单。川普一直无法说服国会为筑墙计划拨款，今年二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可以挪用67亿美元国会已经批准的其他用途资金新建边界围墙，也引来了好几个州政府向川普政府提告。日本政府强化管制三项原料出口，南韩今天正式上路，从申请出口到审查获准大约耗时90天，势必冲击日韩企业。尽管南韩今天警告，如果日本长期限制科技公司出口产品到南韩，南韩也会采取反制措施。不过，日本经济产业省强调，完全不考虑撤回管制。南韩与日本为了早年日本企业强征南韩劳工的争议关系恶化，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强化管制氟聚西亚胺、光阻剂还有石刻气体三项关键电子原料出口南韩，今天开始正式实施。目前三项原料在南韩境内可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库存量，最快到了八月中，南韩半导体与有机发光二极体面板可能生产延迟，严重冲击以此为主力产业的南韩经济。另一方面，使用南韩大厂制造有机发光二极体面板的日本企业 Panasonic 还有 Sony 的电视，还有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智慧型手机 iPhone 也有一定影响。至于日本有意将南韩从安全保障友好国家的白色名单中移除，日本经济产业省指出，这代表日本对待南韩跟对待非名单中的其他国家一样，这与外交问题完全无关。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64点，成为2170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来到210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4点，整数30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0点，93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6点，287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37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2点，指数10775点，成交金额969亿。受西南风影响，中央气象局下午1点在高雄市弥陀、屏东县小琉球还有台南市七股都观测到了浪高2到3公尺的长浪。同样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不排除局部大雨。同时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中午前后花莲县纵谷为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爸爸，那个房子怎么这么闪亮？ 宝贝，那是我们的新家哦， 7200平晴天地王，2500平空中泳池水花园， 三面采光，双卫浴都开窗， 34至52平，2272-6688， 土城绿月光。 美国消费者报道评选最佳驾驶视野 SUV Subaru Forester 荣获 JNCAP 5颗星最高安全评价，搭载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配备 iSigh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坚持安全绝不妥协。 Subaru Forester IL iSight 太旧换新99.8万，再享90万零利率，加码5年12万公里原厂保固。 Subaru 全台展示中心邀您试乘体验。 夏天到了，想去哪里度假呢？ 走，一起去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清凉一下吧。看街头艺人演出，热情奔放的嘉年华扮装，还有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小小森巴俱乐部。 入住饭店期间，独享无限畅玩远雄海洋公园，体验活力四射的森巴水花派对，还可再抽价值万元的总统套房。 暑假出游首选，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99，812-3999。 恭喜上榜！中华电信要招考447名新血喽，新进员工起薪37K，去年还有6个月的年终奖金，工作稳定，薪资优渥。 资讯类及商管背景的你，快快准备！中华电信一个月快速上榜，唯一首选 TKB 百官网公职，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终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艺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三展。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7月8号为你送上品冠。 我是最佳恋人，哪有借口怀恨？论一个伤心人，我演得入木三分，太感人。希望他能。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点09分，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今天是7月4号，今天星期四，然后我们第二个小时由我们的今天 VIP 就是 Howard 许书豪，掌声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哥哥妹妹。一次解决。 也欢迎大家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可以直接问问 Howard 问题。那其实呢，许书豪已经是第三、第四次访问你了吧？ 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会遇见你的？ 每一次、嗯，因为那时候从第一次专辑的时候 就，你就爱死他。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那是16年吗？15年、16年、15年底 的。 对，然后16年我就觉得，如果许书豪没有入围金曲新人奖，实在是就是我会去 留言愤怒， 我家里面的厕所怒上一坨。哦、我本来每天都会做这件事情啊， 好像还好， 好像还好。好，结果后来真的没有，我觉得史上最大遗珠。可是没有想到，在去年的时候，你直接就跳过新人奖这个奖项，就直接入围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然后我想要回去就是问一下，就当时你知道，就是我入围了最佳国语男歌手那时候的心情，你还记得吗？ 那应该一辈子不会忘记。对，因为那个后劲很强，我一开始是先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刚刚马克有讲到，其实2015年那张，其实我自己 也很满意， 我自己放了所有的期待在上面。因为那张是我独立发行， 对， 我想到反正我也没公司嘛，我自己发的这个没有成绩不好，我就真的退居幕后，就不做这样子。然后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入围，就整个入围名单上面是没有我，就是非常的边缘人。然后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看那个全程直播，然后就空白。 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我去山上骑脚踏车。 但是回来的时候隔天看到那个名单， 对对对，就应该说晚上就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就觉得哇，因为新人奖嘛，离一般人可能最近的机会就没了，那这辈子也不会有了。就继续讲， 你那个时候这么悲观哦？ 对啊，我就觉得啊，新人奖应该是成功率最高的了。 No， 人家说新人奖是史上最难拿的，因为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你就只有 one shot。对，只是差别在于，像现在你要拿新人奖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有过其他专辑了。 对， 所以人家说新人奖是，那个几率跟运气成分才是更高的。 对，所以对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我跟金曲奖无缘了，嗯，所以在接下来到发了第二张，我也没有想到，我没想太多，嗯，我觉得这个，啊，这个奖就是又不会我的事，嗯， 所以之后就没有再考虑说哦，我要受到这个奖的肯定这件事， 就没有不敢去想了，嗯嗯，对啊。 可是你在第一张独立制作以后，第二张其实就是已经有公司有 A&R 有就是 support， 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这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对我创作会有一点影响，就是从第一张到第二张的时候，我加了一些比较情歌的东西，嗯，在第二张里面。 对。 那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反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居然这么的悲观的 悲观 哎！ 然后哎，大家给我什么意见？想要我写什么歌？好， 我就写。你要我写，我就写。 我就是一滩泥，你想把我捏怎样就怎么捏。 对，有一阵子真的是这样的心情在做音乐。嗯嗯。就是也不是一样做音乐是很开心的，但是对于艺人这个部分不太有期待了。嗯嗯，对，就是那时候觉得哇，陈威权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啊，嗯，还愿意签一滩泥。嗯，对。 结果呢，你看看就这样子，你听人家的， 哎，欸，那不是更尴尬？我用尽全力做我自己，没有人理我。 我觉得这就是难过的地方，然后也是让就是唱片公司跟专业 A&R 会一直觉得说，你看吧，听了我的是不是啊？哈，好，好入围了，好，回到那个心情部分。 对，那，啊，心情的话，就是后来我就是有哭了，我有落泪。嗯，对，因为我就会瞬间脑中就是有跑马灯，这样，嗯，有看到自己以前在街头啊，人家投一块钱给我那种景象都跑出来。哇，就觉得哇好感动，然后就一直落泪，一直落泪。嗯，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到。你说那个后劲很强嘛？什么时候你的那个情绪才就是平稳下来，然后可以就是我继续回归到我的正常生活，继续玩我的 Ableton Life？ 继续玩我的 Ableton Life， 应该是隔天就继续玩。 有的情绪平稳， 情绪平稳要我就有两三个月那么久。哇，对。 然后到之后呢，就是 后来就是觉得一开始其实很复杂，因为这有点压力。那天想说，哎，大家都不认识我，然后让我入围到这个，嗯，其实我也是有点怕被骂，然后有点压力。嗯， 因为他是一个很负面的人。 那后来就是这些压力转成一个信心，哎，就是有帮助到我现在这张新的专辑。嗯，因为其实那个压力啊，会让我一开始先停摆，什么事都有点不敢做。嗯，然后后来就因为我很喜欢做音乐，可是以前做音乐是没什么人听得到。嗯，那现在变成哎，大家会因为知道我，然后就会来听我音乐。嗯，反而变成一种助力，嗯，我就可以把音乐做得就更不怕，就做得更精彩。嗯， 所以以前就是做了以后很想让人家听，然后现在是比较害怕是做了以后怕被批评的那个部分。 对，那个是前阵子，嗯，然后后来就是转换成太棒了，我做了，现在大家都会听得到， 都听得到， 对，然后就放心的做音乐的。 好，在那个去年的金曲奖典礼上面呢，就那个时候因为典礼主持人是萧敬腾嘛，嗯，然后他就对有一段在跟就是所有男歌手入围者互动的时候，嗯，然后他也就是叫了许书豪哥这一件事情， 哥哥， 对对对对对，哥哥，然后没有想到是后来就也变成一首歌，在之前就是有发行单曲， 对， 收录在最新的这张专辑《真心话冒险王》当中。别再叫我哥，这张专辑里面是不是很多很多情歌啊，各种爱情故事， 这张专辑有一半吧，应该有到一半的情歌。嗯，对，有好的，啊，有开心的，有从暗恋到表白到最后没有结果的。嗯， 也有很多，等一下先说说这些就是真实成分有多少，还有关于你的部分有多少。 其实真实成分还蛮高的，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历经，像刚刚那个不是那个历经，嗯，就经历过一些当哥哥的时候，嗯，对，像马克哥哥，嗯，应该也常常，嗯，对， 怎样， 就是有一些红粉知己，嗯，对，那有时候就不小心变成爱情，然后你就会想跟对方说，不要再叫我哥了， 哦，你会受不了是不是？ 我吗？我有受不了过。对啊，就是当别人一直叫你哥，一直叫你学长，然后其实你们两个很好，嗯，然后后来你就会不小心越过了这个朋友的界限，想太多了，嗯，就觉得对方会不会跟你有进一步的可能，所以就有了别再叫我哥这个，嗯，对，那时候跟老肖讨论，他说哎，欸，对，其实每个男生都有这样的故事。 那最后呢？ 最后就是无疾而终，然后就是、 欸、就他其实没有这样，他还是只是很好而已。而 对，女生通常听到这种算表白吧，你表明了自己的心态以后会却步，就开始简讯有回不回的，就以前都会回像朋友一样，然后他如果知道你的心意以后就可能比以前回复 冷淡一些。 对，冷淡，他可能也怕你再继续下去，继续误会。 你们女生怎么这样？ 不是啊，那刚刚听起来就是很单纯，他被玩弄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运动一个小高手啊， 小高手吗？ 对啊， 可是说不定他也是很单纯。他也没想到。 哇塞，你这是做音乐才单纯吧？ 我们今天我 这个专业妹妹， 我认识你这么多次，然后聊天，我今天才知道哇，原来你这么悲观负面，跟你在感情上面是一张白纸一般的。 因为我对于他的那个感情的想象是完全一片空白，就是完全就是只知道他爱什么音乐什么风格。 难怪会写出这种歌， 写一些好人的歌。 我的感情是很容易被对方带着走的。 你很好骗欸，你真的要管好你的那些存折哦。 好，存折吗？ 因为现在就是他没有爱情，所以他现在最看重就是钱，就至少钱不要被骗走， 钱不要被骗，感情都可以。 没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也是很算是一个机运啊，就跟萧敬腾在典礼上面互动，然后变成了这首歌。别再叫我哥，别往心里吞，要是有可能。会一直等，多想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哥，我你只想当情人，写给你每一首歌，都是有始无明的风格，当你生命中的一过客，可对自己如此残忍，不再闪躲，多想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哥。我只想当情人，为了能紧闭心门，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刻，把你当作我的主人，爱中还给你，别再叫我哥，我说出了真心话，把一切变得更复杂，我只是想法，喜欢着你也没有想到，多想告诉你，为了你紧闭心门，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刻，把你当作我的换个名字，别再叫我哥了，现在就叫我书豪吧。 我也叫我叔叔嘞，吓我一跳，不要用哥哥，叫叔叔。 哦，换个名字，别再叫我哥，叫我 babe 吧。 哇、wow ， 对之类的，好 ，call me babe。 Call me babe， 在《真心话冒险王》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你在去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然后怎么没有想要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就生出一个，然后今年又可以马上爆？第三十届， 很多人都这样建议。 对啊， 对，因为很多人说趁胜追击啊、嗯。因为我刚刚讲到那阵子，我有一阵子就是我不敢动、嗯、动作。嗯嗯。对，而且大家叫我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没有，我现在反而是大家可能有放大镜在看、嗯，那我这个时候没有把东西顾 好 就丢出来，那反而死得更快。啊、对，反而不是趁胜追击，反而是更挡自己的路的。嗯嗯。所以我就还是跟大家，当然。公司也有一开始也有这样建议、嗯、后来就是跟他们沟通，觉得我要好好的做完整好一点的东西出来、嗯、 那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变成就是有一点动辄得咎嘛，对不对？就是你、嗯、我现在知道很多人在看我了，然后我的下一步可能就会比我以前有更多人关注，那我要怎么样突破这个，就是我真正开始做，比如说以前做的时候你在其中一首歌里面有说到说写歌很简单，一分钟的事情，对不对？或者你在玩 Ableton 的时候，你可以很快就变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嗯， 那变成要怎么样选择出真的就是我、哦、这个我真的很喜欢，我这个我觉得真的可以了。 嗯，还蛮凭感觉的。嗯，对，因为其实我后来的音乐啊，以前音乐我可能会，我觉得这三张专辑也是对我自己有点蜕变啦，就是以前会比较坚持在木吉他然后 funky 的东西。嗯，然后后来呢我这个东西保留着，我后来其实去又去钻研了更多种的编曲，有一些 电子音乐的 合成器的东西、嗯、然后有多了更多的音色在我的专辑里面。嗯嗯，所以其实从专辑一二三张会听出有一些变化。 对， 但是原本的一些木吉他其实我都会留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就也不会完全舍弃原本的东西。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入围以后啊，就是让我在做音乐上面反而是更有信心。嗯嗯嗯，对 啊。可是你那么谨慎害怕，觉得大家会拿放大镜看你，你每做好一首比如说 demo 出来公司听老板听，他们在听的时候你不是很慌张吗？ 哦，其实我觉得那个就差在一个信心、嗯、如果今天我是有点没信心拿出来给大家听，嗯，就是会这样子比较 会被听到。 那其实我今天换成一个我的东西就是很屌，嗯，然后出去的时候我就变一种另外一种心态的，哎，给你们听听看， 让你们听什么叫厉害的。 对对，有点像这样，有点嚣张。对， 好，所以基本上就还是过不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啦。 对 对 对, 对， 我还是很想听到你那些过不了关的，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对啊， 还是对啊，其实是有蛮多的，像我其实我的弱点是写情歌，嗯，所以其实这张我也在挑战自己。像 对， 你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它其实是还蛮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嗯、它其实是从我20首歌里面挑出来的一首。嗯，那时候我就不信我写不了这种歌，然后我就写了20首，然后给公司全部的同事一起那个投票表决、嗯、不记名这样子、嗯、然后选了这首、啊、还要选到另外一首，20首选2首。嗯嗯 嗯，对，那是一个情歌挑战赛，从20选2这样子。 对， 不再打扰你， 别担心，不需要在意。若表情划过夜空，能停留几分钟，能让你拥有笑容，别无所求。 见人电影原声带。 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 rocket man. 史上最伟大歌手艾尔顿强音乐传记电影《金牌特务泰隆·艾格顿》感动现身。 And I think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time. 乐评一句盛赞，横跨半世纪的音乐传奇，火箭人电影原声带，环球准备升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工作全力以赴，对生活怎能将就？看过世界的眼界，双湖会最懂您的品味。宴会厅奢华内敛，空中泳池壮观无限。内湖罕见400平会馆，人生至此才叫完美。内湖 AIT 特区75/63平，2791-8899，双湖会。 嘘，牛魔王回来了。 The legend is back. Toyota GR Supra 经典归来，传说再起，首批限量到港30台，开放线上预购。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is our kingdom。 迪士尼史诗经典《狮子王》电影版，今年暑假带你重返草原。钢铁人亿万导演倾力打造电影版《狮子王》，流行天后碧昂斯美声献唱主题曲，超震撼视觉，绝对让你臣服。7月17日周三，见证《王者荣耀》。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FYR 飞儿乐团最新奇幻唯美主打《自青春》，冠军大碟《末日青春补完计划》，好评热卖中，华研国际。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 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好像突然多了几位我没有看过的新的 ID， 可能是冲着许书豪来的，在这边跟你说声 Hi。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问问 Howard 的话呢，也欢迎在 APP 上面留言，或是呢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的 Hi， 我是马克。 Hi， 我是玛丽。 Hi， 我是书豪。 Yeah。 刚刚有讲到这一张新专辑叫声音实验所，声音实验所，对 Sound Lab One。 那里面呢许书豪自己讲到有一首歌曲玩得很夸张，先我们在听之前就是你先导聆一下好不好？ 好啊好。嗯，这首歌叫做阿君啊，就是老公，台语的老公的意思。它取决于有一首歌叫做《青鸟社》，它是一个民谣。然后他那首歌里面在讲，就是别人的老公都穿着西装上北部打拼，我的老公却在捕鱼。对，然后他其实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台语的民谣，他是有点自嘲，可是又是蛮刻苦耐劳的一个情节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决定用这个主题来把它写一首歌。所以那趟呢我就带着麦克风就是去嘉义，我去收东石海岸的声音，然后去 现场收音。 现场收音，对，你会听到我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音色它都不是音色库，就网络上的一些 都是自己做的， 那些都是自己去找的，拿麦克风。然后我收完东石海岸的声音以后，我去找青阿瑟本人，这样我叫他哼一段这个。然后他就真的 找到谁啊？应该有蛮多的， 很多 随机吗？ 其中有他们有播客的一个铁卷门里面很多 很 多很 多 阿嬷在播客， 很多阿瑟， 对，很多阿瑟。然后我就找一个然后他就蛮开朗的，他就有哼一段，所以待会前奏的第一句其实就是他。我把他做了一些 sound design， 让他变得比较高音啊，然后比较有空间的感觉。然后还有播客的声音也有。然后我还有去，因为去嘉义了，我去找一个我以前常吃鸡肉饭然后他剁那个砧板的声音把它变成小鼓然后呢还有我去校园，以前我读中正大学就在嘉义来我收到那个脚踏车链的声音，铃铛的声音还有去民雄平交道因为我觉得脚踏车链跟平交道那个也是代表一个那个时代有种你要去打拼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平交道更有那样子的画面感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把它收进来这首歌里面，所以待会在听的时候会有很多有的没的东西在里面 那像刚刚剁鸡肉就是小鼓，所以你如果我们单听的话我们可能觉得那只是普通一个节奏一个鼓组所以刚刚说那个剁鸡小鼓是剁鸡肉，然后那些什么脚踏车的脚链铃铛那些都还是脚链跟铃铛吗？还是它也变成了某一个节奏的部分？ 脚链跟铃铛呢它主要没有变太多然后主要是平交道的声音是有做调整的，因为我要先把平交道的那个频率它的速度 BPM 调成跟歌一样对，然后再把那个平交道的 pitch 也要调一下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样子然后调完以后你再加一些效果对，就会让它跟歌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们来听听这首 Aguna， 也是 Howard 2019的创作专辑 Sound Lab One 声音实验所真心话冒险王。这个是多肌肉，炸，炸，这个 对，很好听。 逃离城市的狂想，挥别随梦的阻拦，放下登天的渴望，扛起成家的重量。 脚踏车， 平交道一直在， 平交道。好，所以铃铛脚踏车陪伴我们，然后。剁鸡肉的小鼓是一直陪在我们吗？ 通常我记得好像刚的主歌 哦，主歌部分是吧？ 对对。 希望的眺望， 后面这个这就不是了， 也是用它做的，对，同一个音色可以把它做另外一种方式。我把它的尾巴切得比较短， 短一点。 回归告别的家乡，它是人分的力量。 这是什么工厂的声音？ 对，因为我以前是机械系，所以会用那个切削机切那个铝棒啊，然后把它用来当刚刚那个过门。 噔，是不同的铃吗？不同的脚踏车铃， 同一个去做变化的。 哦、OK， 我这样也是很困难。你在录到了一个以后，你就觉得好、哦，我就用这一个就好， 变变 我就用它来变。 对，这也是蛮好玩的。 好，那我们就是听到了刚刚这个， 像阿姑，那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啊， 对，很多人看到歌名会以为，说好要唱台语嘞、欸，没有，骗你们的。 所以就是一首歌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巧思，那你知道了背后的故事之后，你听起来会更加的有趣。那同样也是一样，会觉得很可惜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故事的话，那他就 这首歌就过了，就过了， 他就过了。你可能也觉得他可能就是哦一样、啊、用鼓就是鼓嘛，然后那个铃铛就是铃铛嘛，对， 链子就链子嘛。 但其实这承载了一个人他的过去，我在嘉义生活的这一段的 对对对 的生命经验在其中。 你在录剁鸡肉的时候，那人不觉得很困惑，说你在干嘛吗？ 我跟他说，以前我是在这边读书的，哼，那可以给我录吗？然后画面就很好笑。 那他原本他自己的节奏会不会因为有人开始在录了，他就是反而就是剁的有点？ 可是因为 Howard 他只要一声就好 了，对，其实我是录了很多次， 对，他只要 我找一个最干净最漂亮的， 其中一个中间，因为他哒哒哒哒，他也一直在那边录，可他只要一个，然后去做截取就可以了，对。 而且有一些那个他们看到我要录音啊，我也可以化妆这样，哦没有，我只 录音而已，没有录影啊。所以你看一首歌里面就是我们 知道了故事以后听起来很有趣味，然后不知道的人就听起来就觉得哦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对知道的人来说说你不知道他花了多少心血做这些东西吗？然后又可能明年金曲奖入围要揭晓的时候，如果又没有许绍，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就有那种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来说说这首歌的故事吧。 好，这首歌里面其实它的主题蛮有趣的，有点像是他讲在上班的一些人，有些东西不好说，因为假如说你对老板不满、啊、 对， 或是你对你的同事不满、啊、在有些场合其实不好说，那不如去就听着我的歌去放个假、哦、所以它其实很单纯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雷队友或是讨厌的，我不想上班，我是身边人，可是我每天要见面，我不能跟你讲，好，所以就是 听这首歌就对了， 上行娱乐大家、哦、没有啦，没有 所有同事 全部中枪 抬头离开地球没人能掌握你的行踪， 真的是有那种声音实验室的感觉、后面的 哇，谢谢谢谢， 一开始接续的这一首歌也是这个样子，用那种其实在讲 sound design， 当然它可以做得更夸张，就做得更夸张一点，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去当代艺术馆 哦，对对 对, 对, 对， 会听到的那一些作品了。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做音乐有一个很难的就是，你要做很有想法、很复杂的东西，可是你又要让大家听得懂。 对， 这个其实比你直接啊、无条，就是没有限度的去做到复杂到极限，反而还比较难。 是 因为你要让大家听得懂，反而很难。 就是抓平衡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有点像我的封面在调剂量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今天我就把自己定位为我就是个艺术家，我要追求我那个。 我想干嘛就干嘛， 声音的那个极致，我 反而很容易， 对，玩到极限，我就是疯了嘛，我想要玩什么我就吹了，把它吹下去这样子，对，可是不行，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东西是 聆听度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有老板要对得起老板流行音乐就还是在那个有范畴之内这样子。这首歌叫半杯水，也请书豪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好，这首歌跟一般的歌曲结构比较不一样，它比较偏向欧美的类似演奏曲那种的，副歌是完全没唱歌，是萨克斯风的一个 hook。然后这首歌在讲的主题就是，假设说你今天很渴很渴，走在沙漠上，你看到沙漠中间有半杯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一般人会想，哇，太棒了，终于有半杯水，太渴死。他有一种人是，怎么只有半杯？干嘛不直接装满？另外半杯跑哪去了？就是会有这两种的心态。 是 半杯水理论，其实就在讲这个。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理论，我就觉得，哎，我想把它做成一首歌。所以在这首歌的前半段呢，是在讲一个很感激的人。然后后半段的歌词是在讲 很抱怨、 不满足的一个人。 对。所以半杯水，我们更熟悉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卖鞋的人去非洲嘛，就看到非洲人都没有穿鞋，然后那个卖鞋的业务觉得说，天啊，太棒了，这一片乐土，他们全部都没有穿鞋，所以就代表我有就是 发大财， 我发大财， 鞋子进去， 对，商人头脑，对，鞋子进去，然后非洲人穿起来，前进的来，这样子非常棒，这样子。那另外一种业务就说，糟了，死定了，这里根本没有人穿鞋，我要卖给谁？没有人穿鞋啊！ 哎、哦，这个故事很棒哎！ 哦，你没有听过这个吗？ 我没有听过这个。 下一首， 下一首， 穿鞋的人， 对，半双鞋。 后面那个 bass line 是什么样的音色啊？ 它是一个 synth， 然后我把它有一个比较亮的东西调出来，它会有点像在挤水的那种， 对，就滋滋滋的东西。 对，那个也是调蛮久了，好开心啊！有人就是可以听到这么细的东西，我都很兴奋。 好，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因为是声响实验室，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真的可以戴上耳机好好的听，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讲了这么多音乐的部分，其实你知道，当看到这一张专辑出现在自己的柜子里面的时候呢，心中还是免不了抱怨。 谁 太大了， 又做这种包装。 但它里面是有东西要送你的。 对，这里面我们请代言人来介绍一下。那在现在在这个市面上面买专辑，就直接可以得到这个吗？ 没错，直接可以，就每一份都有。只要你买得到，还没有卖完之前，都有。就是今年很荣幸。可以代言2019小柑橘，所以买到专辑的人可以直接用它护手霜。 嗯，里面两个都是护手霜吗？ 对，不同的香气 哦，不同的味道的。 对， 好，两个都是护手霜。然后呢，除了这个礼物之外啊，礼物之外还有这个专辑的包装用了一些巧思吧？ 啊、 是吧？ 我的这个包装其实拿出来大家应该会一头雾水， 对，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都会一头雾水。就看不懂，会有一个很像那种，我一直很想走有一种像大人物玩具那种感觉，就是你要自己煮东西的这种感觉。所以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把它稍微折一下，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变成 一个盒子， 对，一个立方体， 一个立方体。 对，这个立方体的概念是来自于 Marvel 有一个 Cube、一个 魔方 宇宙 魔方， 对，它是集整个宇宙所有能量的集合。 所以你是 Marvel 迷吗？ 我还好，但我蛮喜欢看。我不知道什么样称作迷，我不知道怎么定义。 所以它要是 都会看， 它要是折起来放在柜子里，它就会更大了。 嗯，对，它就是我的音乐魔方。因为我觉得我在做专辑，好像也是把我全身的能量放进去，一个很小片的东西这样。 对，所以里面这个盒子呢，其实 它有个教导你怎么折，是不是？ 它后面只有两个步骤，这个要靠那个智慧。 不需要啦，不需要，你拿到 还蛮清楚的，看了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折不起来的话，那也是 麻烦。就是我刚折， 你很特别。 我折起来以后，我现在想回不去。 我待会可以帮你折回去。 好，然后这个宇宙魔方，它里面其实主要的功能就是装 CD。 对对对。 那另外呢，这个专辑的歌词也有巧思， 对，它歌词本就一页一页翻， 对， 然后你如果整个展开，它会变一个海报， 然后它的海报的切裁页不一样哦，它的那个方式是这个要怎么讲？ 这个好， 其实全部打开还是一张纸，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会让它开得很紧张， 就是它开的 小心不要 开页的方式跟一般的不一样， 对 对。 因为它要同时结合像翻书的结构， 然后又可以上下翻，可以左右翻又上下翻这样子，非常。 哎，你还没有进入到你的那个客诉主题吗？ 什么客诉主题？ 就关于年纪大了要看那些 真的是现在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呢？字越来越小。 对，尤其因为就是有一些用淡色系啦， 就是为了整体设计的氛围跟美感，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取舍跟妥协这样。 没错，如果好奇 credit 的人可以直接来问我。 哦，对，没错， 但后面都看得到。 我直接就是 Facebook 你好了。 好。 在这张专辑当中，我前几天才看到你PO 的也是新的 MV 才刚出炉、 啊、对，有一首新歌，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还加上就是说，哦天啊，我没有想到可以跟女神合作， 对， 但愿人长久， 没错。 然后这是一首我们都已经熟知到烂的歌，可是找到了 Vivian 徐若瑄， 对对对。 MV 当中你跟他对手戏多吗？你们是同时拍的吗？ 我们是同时拍，但我们主要是对嘴，就是拍对嘴的部分，然后其他剧情是由其他演员来完成。 因为在 MV 的呈现的时候，就是我在看那支 MV 的时候，我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Howard 你有没有真的看到徐若瑄这件事。所以我一直在看镜位说，这个好像也可以不对到，这个有这个有的， 代表是有的， 对，代表是有的，你有见到本人的， 是这样，很开心，是不是？ 当然 有，我还碰着背这样的，靠着背一起， 快乐啊，谁受得了？ 一起对嘴。 对，怎么会想要重新翻这一首歌呢？ 其实那个时候这首歌是我这张专辑最后面做的一首歌，其他歌做的差不多的时候也是跟公司讨论，老板就跟我说，哎，好，我跟你讲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花了这么多心思在编曲跟做音色上面，大家也听不懂也听不到，对，其实这个蛮实际的。 对， 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要 做来一首大家都听得懂的东西， 对，大家才看得到你在做那种突破框架的事情。对，那个时候我就好，那我就选一首，然后我就选了这首单人长久，因为这首歌我妈也很喜欢，然后就改了这首歌。我决定要改以后呢，我就停滞了3个月，没办法动作， 超久， 因为这首歌我选了这首以后压力太大，这首歌太经典，大家脑里已经都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样子，很不容易改，压力很大，很怕改坏掉。然后后来终于就是也突破了那个心防了，就是决定把它做一个要维持原本中国风的韵味，然后要加上现代比较潮流比较电子的 fusion 的东西在里面。好，然后最后就编曲就编完了，然后歌词上面我也有一个蛮好玩的想法，就跟苏轼对话，所以里面就会有古诗词跟白话文的对话 交替， 对，最后就在想 要找谁来唱呢， 完了，这最难，因为有史以来唱这首的都是很经典的 邓丽君啊， 王菲，然后张学友， 对， 所以完了这个一定要够经典，然后同时呢，因为现在我把它变对唱了，他在里面，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扮演一个比较仙女的气质的这样的角色，然后是有点穿越剧，所以同时他要有仙女的气质，然后还要是经典的人，光这两个条件就很难选的。后来就，其实我脑里一直有想到许若瑄，只是不敢提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太远了。后来就，老板竟然也提了许若瑄，看来我们都有这想法。然后就因为我们也都不认识，就是也是写信去问，所以我就马上就答应了。 天哪！ 所以你没有提，然后老板也说出了，我觉得许若瑄这样， 对， 这一件事情有给你就是悲观的心情打入一支强心针吗？你有就这个事件有告诉说许书豪以后我想要谁，我就直接提出来，反正能不能办到是老板的事情，反正我就提，对不对？ 好像也对， 对啊，你干嘛就是害怕嘞？ 对，因为我的脸皮比较薄一点，我很怕去干扰到打扰到人家，害人家不好意思拒绝。 因为就是如果我是上行娱乐的，就是那个团队的话，我就觉得想3个月，你都已经拖那么久了，这一张就中秋节再发吧。对啊， 好像蛮适合。 对啊，是不是？你这么早出来干嘛？ 还管人家，还做好 啊。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谢谢 Howard 许书豪来到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谢谢你哦， 谢谢 哥。 最后 啊，对，8月10号， 没错， 台北 Legacy， 对，有办我的演唱会，当天星期六晚上，然后详情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跟 IG 上面都有详细的售票资讯哦。 8月10号见。 越是不开心，越要学会自己找快乐。 谁说由你来做主，你一点都不酷，但我还真佩服你做梦做到头脑变不清楚。要我建议，谢谢你，我现在多了一首歌，可是还是 sorry， 送给我自己。 You know 写歌很难的， 用黑色幽默拥抱生活的不美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风里 拥抱风的轻柔，在海里感受海的清凉，在山里听见大自然的悄悄话。 CR-V 1.5 升涡轮增压引擎与 Honda Sensing 充沛马力结合安全科技，陪你与最爱一同探索自然之美。现在入主享60万零利率与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 Honda。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我的英雄是宝宝， 我的英雄是超人奶奶， 你的英雄是谁呢？ 动画、漫画、游戏、公仔、cosplay 大赛、动漫热音演唱会，尽在2019桃园国际动漫大展，7月19到28号在桃园展演中心盛大展开。相关资讯请搜寻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粉丝页。 时代，我的英雄，等你来联盟。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有晴天，有晴天，我要有晴天。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吉田？ 很简单，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 我是珍珍于佩珍。 7月4号，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啦，3点54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苏建信的《炼金术》。然后呢，在这边也要跟外面的福哥说声生日快乐。 福哥是谁呢？就是书好的电台宣传通告， 很多很多歌手的电台宣传通告。 对对对对，然后他很贴心哎，他记得今天是宣传的生日 哦。对 ，Howard。 自己哦， 而且还偷偷秘密提前来电台，提前冰蛋糕， 就是要祝大家生日快乐， 太有心了。今天希望我们都可以当一个这么 白纸的好孩子， 有心的人。我们明天见喽，拜 拜。 时间的流变，一些些的失眠，明明就在旁边，却要经过校园微信去读留言，再说再也不说，早就是多吗？在喧嚣的沉默，怎么每个路口都有人在搜集问卷？答案只能有一遍。 音乐全主打。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trying to shimmer is badly.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